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49章。是吗？ 李琴叔把身上的水用浴巾擦干净，身体被寒风瑟瑟一吹，又冷了几分。他加快步伐往屋子里面走，伸出手按门把手，门却纹丝未动。李琴叔一愣，敲了两下。 哎，子枫。 袁子枫有些气喘吁吁地说。 等等，一分钟。 李琴叔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搞什么鬼呢，只好立在门口等着。他拿了条浴巾围在身上，可仍然觉得有几分冷，特别是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像寒刀刻进骨子里似的。又过了几分钟，袁子枫说， 你开门吧。 李琴叔于是就推开了房门，屋子里没开灯，一室的昏暗，但床头放着一盏很大的花灯，灯光闪烁，点亮了屋子里的其他角落，一闪一闪的，像是满屋子的星星。袁子枫站在另一头，双手环胸靠在门上，挑了挑眉，眼神里都是求表扬。 哎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 挺好看的。这是你准备的？打算给哪个小姑娘啊？ 李琴叔在装傻，袁子枫却直接道， 给你准备的，好看就成。 嗯，是挺好看的，不过也挺幼稚，比较适合小姑娘。 你故意的吧？ 李琴叔反倒笑了，伸出手胡乱抓了几下袁子枫的头发，将他好不容易吹好的头发弄了个凌乱。 是故意的。 哎，袁子枫拿他没办法，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李琴叔。 好，拿去。 李琴叔先是一愣，紧接着反应过来什么，他低头一看，信封上写着李琴叔亲启五个大字，还画了一个很别扭的心，涂得满满当当的，这信封像是在发烫啊。李琴叔禁不住开口道， 这是？ 你不是说你没收过情书吗？我随便写了下，你随便看看就成。 袁子枫说完，没听见李琴叔有回应，有些狐疑地侧过头去看，正好迎上对方的视线。李琴叔怔怔地看着他，眼眶微微泛红，眼神里有什么情绪正在波动着。两人四目相对，袁子枫清了清嗓子，正要开口，李琴叔却弯了弯嘴角笑了，然后往前迈了一步，一只手揽住袁子枫的脖子，轻轻地抱了他一下。他的嗓音低沉温柔，很轻地说道， 谢谢你，子枫。 他微微一顿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又将情书递还给袁子枫，继续道， 不过这东西我不能收。 为什么？ 不太合适。 袁子枫似乎有些生气了，他拧着眉头想骂人，但话到嘴边了，又陡然一转，将神色敛下去。 我说算了，反正我也就随随便便写的，没几排字。 他说完，将李琴叔手里的信封给抢了过来，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。他心里挺生气的，但人家拒绝收情书是人家的权利啊，他总不能逼着李琴叔看呀。 这也太流氓行径。可心里实在是有团气，憋得他难受啊。袁子峰在原地走了两步，这才道：“ 那东西我收了，反正这玩意儿也是谢料东借我的，还真是送女生的。” 好。 李琴叔也知道他生气了，不过也不好安慰，只轻轻点了点头。袁子峰关了那星星灯，屋子里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快冒火了，却在李琴叔按下房间灯开关的那一瞬间又恢复了平静。我去还东西。 嗯，去吧，早点回来。 袁子峰摔门的声音大得几乎震碎耳膜。李琴叔一方面觉得愧疚，另一方面又觉得小孩扭头就走的这样子挺可爱的。其实星星灯这哪是袁子峰跟谢料东借的呀，分明就是他从谢料东那儿抢来的，这可是谢料东为了给苗阳虎表白所用到的道具，被袁子峰看上了，所以抢了。如今道具没派上太大用场不说，他还不知道怎么还回去。袁子峰站在山庄门口抽了根烟，正要往里走，却遥遥地看见了谢料东的身影。他身边还跟着苗元湖，两个人一边聊一边往这边走。谢料东先看到袁子峰手上的星星灯，然后才看到他，忙跟苗元湖说了两句，快步跑上前。 用完了？ 袁子峰嗯了一声。 哎呦，老大把烟掐了呗。袁虎有鼻炎呢。 难得了，谢料东也有这种时候。他还记得以前谢料东带着自己的个人女朋友出来，袁子峰抽烟时候咳得嗓子都快毁了，谢料东都一个字都没说。他把烟掐了，将星星灯递过去。拿去。苗元虎见他俩气氛不太对劲儿，说了一声就回屋去了。谢料东这才道：“ 你真拿去给李琴叔使了？” 袁子峰没说话。谢料东左右看了看，靠在门上，深深地看了眼袁子峰。 啊，老大，你真喜欢上李琴叔了？ 没有。 袁子峰打断他的问话，垂下去的眼睑挡住眼中思绪万千。清了清嗓子，这才开口：“ 我要做什么，你不是清楚得很吗？ 你真要报复姓厉的？” 袁子峰眼神一暗，没说话。 哎，哥你慎重啊，李琴叔是无辜的。 李琴叔可不就是无辜的吗？袁子峰觉得谢料东这话真是说到点儿上了，这也是一直以来他纠结的缘由。 这提议不还是你给我的？ 哎呦，我他妈也就随口一说。哎，我这张破嘴，我以后真不瞎说了，不能把自个儿老大带道上去啊！哎呦我去，我错了，哥，你别听我的，真的。 滚犊子！ 袁子峰捶了一拳他的后背。先别琢磨这玩意儿了，回吧。他蹑手蹑脚地推门进房间，李琴叔已经睡了，仍然是那个蜷缩的姿势窝在被窝里，看上去就小小的一团儿。袁子峰在门口嚼了会儿口香糖，这才换了鞋往里面走。他蹲在垃圾桶旁边，想把情书给翻出来。可垃圾桶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个垃圾袋，之前那个没了。袁子峰眉头一皱，也顾不得想那么多了，扭头就往外走。他找到酒店那倒垃圾的地方，抬眼一看，垃圾快堆成山了。我去，要在这么多垃圾里把那封情书找出来。 得，还不如再写一封。袁子峰心里暗骂一声，这才回了房间。他这次悄无声息地回酒店，李琴书却在玩手机呢，半靠在床头上，微低着头。听见动静，他飞快地关了手机屏幕，抬起头道：“ 回来了。”“ 啊。”袁子峰点头，看他这表情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丽宇紧招你了。李琴书眼眶微红，说话的时候嗓音微微沙哑，一看这情况就知道和李宇锦肯定是脱不了关系。李琴书反倒是笑了笑说：“ 你猜得还挺准，抱歉，晚上的时候情绪不怎么控制得了。”“ 没事。”袁子峰躺下去，背对着他淡淡道：“你哭呗，我不看。”“ 你这孩子，哎，我没哭，就是有点不舒服而已，就觉得为什么他现在才对我说这种话。” 李琴说话说到一半消了音了，袁子峰居然已经睡着了。均匀的呼吸声，轻微的鼾声，显然这孩子晚上累得够呛。李琴书一只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，越过去看了看袁子峰，他笑了笑，替他掖好被角，轻声道：“ 好好睡。” 温泉之行落下了帷幕了，因为谢料东一行人车不够，还顺带着搭了下李琴书的便车。他昨晚上睡得不大好，所以不能开车，谢料东就主动请缨坐在驾驶位上，苗阳湖自然而然地占据了副驾。李琴书靠在座位上，用手指捏了捏自己的眉骨，有点疲惫。袁子峰分出自己的一条腿：“喏、哦， 嗯，你顾好你自己吧。” 袁子峰表示很不耐烦，动作却很轻很温柔，他将李琴书的脑袋往自己肩膀上一摁：“这里总行了吧。”李琴书知道袁子峰也是个挺倔的孩子，所以没再动他，就着这动作闭上了双眼，兴许真是昨晚上太疲惫了，也兴许是晕车了，他很快就睡了过去。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